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好翻嚟，咁啊，啱啱讲到话佢计极都系话未饱，咁其实首先就系、是、个问题就系、是、佢用个方法系点样咧？要以我所知，要用嘅方法咧，就系讲紧话佢每架车咧喺一定数量，即系譬如可能一分钟之内、通过嗰一个，通过嗰一个佢嗰个段落嘅次数。那個價次那個流量這樣去計，但是個問題是人們已經說過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通過到這樣的數量，又或者其實根本是通過不到，因為它塞在那裡嘛，它塞在那裡根本就通過不到，那你根本那個計算的方法是 不合用的，是不適用的。不過這個都不是一個後話，這個都是一個後話，但最重點的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你是一個用人一個平時一個觀察，你都可以見到佢係，你係 我明白你講咩？即係平時嗰啲情況你唔睇，你走去零零碎碎整一個實驗嚟觀察。 係啊，根本你睇到係好多時佢都係講緊係話，喂，根本就係濕到咁樣，日日都係咁樣，根本喂難聽啲講句傻嘅都知道係根本係有問題啦。你有乜可能係咁樣先得㗎？咁跟住佢哋成日講緊話，即係道路嗰個路線重組啦，即係譬如可能將隧道的那個過海隧道的那個收費那個價錢啊，東田西啊，西田東啊，紅隧加價，西隧減價啊，咁樣啊，跟住全部收翻俾政府自己搞啊，咁樣啊嘛，即係佢哋之前有講過啲咁嘅問題。咁但係個問題係，個問題有陣時唔係咁簡單話，淨係嗰條隧道啊嘛。個有陣時其實好老實嘅，唔係平貴嘅問題，係有陣時如果你去行。你去旺角咁樣，即係唔好話去旺角。你譬如你去某啲地方，你行西隧嘅時候，你去咗西隧，你過咗海，即係譬如你喺九龍過香港，你過咗西隧之後，喂，你過完西隧之後，同喺紅隧過完真係冇分別，因為你入到去之後都係要塞。你唔係話淨係單單係塞喺條隧道，隧道係冇乜問題嘅，反而你明唔明？條隧道係行得慢嘅，唔係塞住咗啊。但係反而好多其實係塞住咗啊，完全係。是根本是你入不到去某一个地方，即是你要在九龙过中环，你无论你是行红隧又好，东隧又好，西隧又好，最后你都是入不到中环，因为中环太多车塞住了嘛。那些这样的私家车啊，你见到那些假期或者那些私家车或者那些老细车，尤其是那些老细车，那些找条司机在那里看住那些嘛，他们那些根本将所有整条路一条三条行车线，他们可以拍了两条行车线，咁跟住然後咁邊度行到啫？冇人行到嘅。跟住又成日假日嘅時候，你尤其是見到嗰啲私家車喺度等客啊，唔係等客等人啊，拍埋一邊，跟住喺條路度兩條線入邊一條線啊，咁樣根本佢就係嗰啲人嗰啲咁嘅車就係根本就係塞住曬，佢根本就係影響咗成個。 我今日嚟都見到啊，有架私家車喺路邊嗰度停，跟住後面咁就係嗰邊。即係離普羅嗰邊有個馬路嘅車上嚟啊嘛，咁、那個馬路斑馬線喺度啦，跟住啲車咧就咁樣樣去嘅，咁跟住咧有架車咧就喺呢一度停咗，咁跟住咧嗰架嗰時即係我哋紅燈，佢哋綠燈係行緊啦，咁架車咧咁樣行停咯，咁啊塞住咗咯喎，唔知咩事，但係前面有空喎，屌原來嗰架私家車停撚咗喺度，咁跟住前面嗰兩架的士發覺都唔妥啦，跟住佢就轉隔離線咁樣行咯。佢根本就嘥曬啲時間，無端端停咗。 因為其實嗰啲私家車係好蝦人憎，我覺得大部分 佢係阻住曬所有，其實佢的士都係咁慳人啫。不過的士你話佢係揾食，我另計。但係呢個私家車其實都係一樣，佢根本係阻 Q 住曬成。你尤其是 嗰啲唔啱嘅地方喺度落車，阻 Q 住曬。 你尤其是嗰啲 嗰度塞車，我話真係幾想，我望住都幾想講粗口。 好多都係咁樣，即係離曬大譜嘅，唔係講笑。根本同埋好多時就係講緊話咩你譬如好似星期六日去銅鑼灣咁樣嗰啲咧，嗰啲有錢嗰啲有錢佬啊，中產以上嗰啲， 香港係咪都幾多幾多有錢？ 梗係多啦，好多添，仲阻住曬條路添。老實講，塞住曬所有，塞住曬所有，根本佢癱瘓咗。其實根本好老實，尤其是我覺得翻工放工呢啲，你咪鬼揸下私家車出嚟啦！你揸下私家車出嚟，你塞到根本你全世界陪你一齊塞喎，最慘就係、是。 同埋你自己都唔係犯得幾多， 佢自己又唔係犯得幾多，然後又要全世界同你一起塞，佢係搞到然後全世界都塞住。你見到啊，其實你成尤其隧入隧道嘅時候，哇，幾多嗰啲有好多好多嗰啲。 你覺得佢哋有車嘅會肯放低個身段同你哋搭交通工具咩？ 所以個問題就係喺度咯。咁我覺得你政府係要做啲嘢咯。 哦， 我覺得喺呢方面係做啲嘢咯。譬如你譬如好似話你話將隧道你繁忙時間。譬如你話繁忙時間六點至到八點鐘咁樣啦，即係唔好六點至八點鐘，我同你六點半到七點半咁樣啦，你咪將私家車嘅收費提高咯，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呢啲嘢。跟住梗係會有好多人嘈咪可以嘈，個問題係佢真係太影響其他人啊嘛！你幾架私家車你可以塞住曬成條路，人哋成架巴士嘅人要同你一齊喺度逼喎。 嗯， 要成架巴士嘅人同你一齐喺度逼喎，唔系讲笑，讲紧嘅话，讲紧系讲紧系话，譬如入边如果我当我笼统啲咁样计啊，你如果用塞车嚟造成一个经济损失，你讲紧每一日嘅塞车可能系损失紧几亿，最中意讲钱噶啦， 啊系啊， 最中意 讲 钱， 听过呢个 讲 法， 啊讲紧话需要几，点解会咁样计啊？譬如我当你一个人，我用一个最直接最垃圾嘅方法计就系，我当你一个人50蚊一个钟啦。即係50蚊一個鐘啦，咁跟住然後你當你塞咗一個鐘，俾你搞到塞住一個鐘，一架車入邊我當你有100人左右，唔好話100人啦，100人咁多係算啦，50個好未？50個人每個人50蚊一個鐘， 咁講緊九巴， 我當你一架巴士啦，即係一架巴士啦，你五十蚊一個鐘，每個人塞一個鐘，咁即係每個人損失咗50蚊，一架車有50條油，525，一架車都損失咗2500蚊。 哦， 系啦，2500蚊一架车损失咗2500蚊，一架车塞咗一个钟，俾你累到系损失咗2500蚊。但系一日唔会净系得50条油噶嘛，有成千上万嘅人系俾你围困咗喺嗰个车上面啊嘛。我当你有100架巴士嘅话，我100架巴士一定系唔止啊，我可以肯定唔止，一定系得100架巴士。我就咁当你100架巴士，你2500蚊一架巴士。咁跟住，然後100架巴士就係講緊咪25萬損失咗。如果係1000架巴士，就損失咗250萬。咁樣計落去，你推咁樣推論落去，你就會知道其實塞車係會令到啲人係，如果你要直接轉化一個金錢，係損失咗幾多。但係最慘嘅就係嗰一啲人係唔需要塞嘅，本身係佢係可以，譬如可能可以早啲翻， 同埋係唔需要俾塞車剝削咗自己剩餘落嚟 嘅 時 間。 其實休息嘅時間都已經唔夠，仲要同你咁樣。咁樣喺度喺條公路嗰度唔知咩料， 係啊，喺度塞住咯。而且最慘嘅就係你用你一個人一架私家車去犧牲咗人哋成段車嘅時候，咁我好多都會話其實唔關私家車事乜。但係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呢啲嘢你真係可以睇到嗰個路面係點，即係我哋呢啲旁觀嘅人睇到，即係好似你咁樣講睇到。無啦啦， 我唔識揸車咯，嗰啲私家車。 嗱，冇 去錯地方，唔啱路就停車，唔知咩料。 唔好講話駕駛態度呢樣嘢先啦，即係駕駛態度固然啦，跟住然後亂咁泊車啦，咁亂咁泊車。老實講，我覺得最有資格亂咁泊車嘅，只係得嗰啲職業係要落上落貨嗰啲人。你其餘嗰啲， 我都覺得係佢哋冇辦法啊嘛。 係啊，你其餘嗰啲根本你又冇可能，你係唔應該咁樣做。所以其實我覺得。難聽啲講句，你抄牌，我覺得320係太少嘅咯。即係雖然佢遲啲話加價，我覺得加到3200都不為過。即係你某啲情況啦，我講某啲情況啦，唔係話所有，我覺得係應該要睇時段咯。譬如你講緊話可能夜晚晚咁，你泊喺度，你唔會阻到人嘅，我覺得梗係冇問題嘅。 但如果係繁忙時段，咁又另計啦。 即係大家 叫一人讓一步啦。但係講緊我哋譬如好似淨係好似啱啱見到下面深水埗嗰條街咁樣啫嘛，三條行車線兩邊泊滿，中間得翻變咗一條行車線。兩邊 我覺得咁真係過分。 兩邊泊滿私家車，就係嗰條叫唔記得咗咩？福榮街啊， 我唔記街名啊。 定長沙灣路，我唔記得咗，唔緊要啊。三條行車線兩條泊滿兩邊，跟住然後塞住曬成條路，跟住然後基本上所有車要行嘅都一定係得中間嗰條線行，跟住然後中間一條線要行兩架車。咁樣嘅喎，可以去到咁樣嘅地步。呢啲根本我覺得你唔好話3200、32000，我覺得不為過。你抌嚿垃圾阿婆倒啲水落去都罰1500啦，係咪先？你拍咁大嚿垃圾喺度唔罰3200，係咪先？根本呢啲根本就係即係好直接嘅自私自利咯。我覺得你為咗你方便，你去揸嗰架車過嚟，咁跟住然後你就剝削咗其他人嗰個道路使用嘅權利咯。唔係講緊話佔中嗰啲道路使用權利啊，咁老土嗰啲嘢，佢而家係好明顯係為咗自己嗰、那個自己嘅利益啦，係一個好屬於自己嘅利益喎，唔係講緊話爭取咩公唔公義嗰啲咁嘅嘢，係純粹係因為貪方便，想揸架車出嚟啊，諸如此類啊，咩都好嘅原因啦。咁跟住然後佢就要令到隔離嗰啲人同佢一齊， 應該要同佢講唔好意思，條路除咗你之外，仲有好多人嘅。條路仲有好多人又唔係得你啊！ 俾條路你行下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都咁樣講，就係、是、話，我覺得政府真係好弱咯呢啲。不過其實講真，政府弱都唔係第一日嘅。呢啲廢話嚟講，政府弱真係其實，所以都唔知講唔講好。不過都講啊，你政府講緊你嗰啲泊車位啊，根本少之又少。你規劃，不過呢啲因為係好耐之前規劃落嚟，所以亦都唔可以話。即係唔可以話全部賴落去嗰度，但係你明知個路已經去到咁樣啦，咁點解你唔可以做啲嘢限制某啲車輛咧？係咪先？ 有冇寫信投訴反映過啊？ 有，我曾經有一個人咧提議過咧，佢話隧道嘅時候咧，因為係好多條線咧變做兩條線啊嘛，或者變做三條線咁樣，變到兩條線，咁就會令到啲車好慢，因為啲車咧。要兩條線大家互插的時候咧，咁就會令到嘛。咁佢提議咗運輸署，佢話外國嗰度咧其實係有一啲例子嘅。咩例子咧？佢喺隧道前面嘅行車線咧，唔係用咁簡單話就咁將佢哋俾佢哋匯合埋一齊。即係而家你點樣匯合埋一齊？即係譬如嗰兩條行車線咁樣懟落去啦，咁跟住然後咁樣一齊咁樣衝入去啊嘛。 嗯嗯嗯， 咁跟住然後就邊一格搭一格咁樣入啦。咁但係我覺得例子就係講緊話點樣咧？譬如呢一條線，呢架車行入去，咁另外嗰邊咧嗰架車咧，因為其實好複雜，我諗我都冇乜辦法可以喺一個冇圖表達嘅情況之下可以話俾大家聽。但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係喺隧道嘅入口前面畫咗好多嗰啲咁嘅線。好似啲河流咁嘅，將啲線畫到，即係將嗰啲行車路畫到河流咁。呢條係支流，呢條係主流。咁呢條主流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就變咗呢條係支流，嗰條係主流咁樣，即係咁樣搭嚟搭去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咁就令到嗰啲車係唔係用自己嘅方法 去判斷， 去判斷 幾時入，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係會喺譬如每架車嗰度，佢話譬如你每架車係因為咁樣慳咗10秒鐘。咁樣嘅，即係當你慳咗5至10秒鐘咁樣計啦。咁跟住然後你20架車嘅話，你就可以慳你100架車嘅話，就可以10秒鐘就變咗100秒咁樣噶啦嘛。即係10架車就變100秒，咁跟住然後就變咗1000秒，咁你就會連帶後面嗰啲車都係可以順暢啲入去。 即係你覺得主要其實就係隧道嗰啲入位。 即 係 佢呢個係一個有人提供過俾運輸署嘅一個意見，但係最後運輸署冇採納到，因為佢。即係佢話啦，嗰個人話啦，即係我嗰陣時係睇電視，咁嗰個人話就話 幾耐之前啊？ 都你當係1-2年前睇啦。咁咁、哦、但係佢係真係話佢有提供過呢個建議，咁佢就話運輸署唔想做，冇乜意志做，亦都類似係因為你知官僚架構嗰種體系啦，尤其是政府啦，即係多做啊多錯，錯唔做啊唔錯，少做啊少錯咁樣噶嘛。咁跟住然後佢咪。即係最後呢個計劃冇，即係冇啦，呢個建議冇咗啦，咁樣。所以其實你見到政府真係好垃圾，老實講，真係好 Q 垃圾嘅嗰陣時。佢成日把口就喺度 當年有啲咩政治問題，就佢就會講話咩誒，你搞到損失咗幾多億啊？你哋班人搞到政府損失咗幾多公帑啊？我心諗你吔屎啊你！你淨係喺度啊！ 你唔規劃好個城市啊，都浪費咗我哋每人唔知幾多錢啊！ 佢哋永遠都唔會同你講呢啲，同埋佢永遠都會呢啲咁無形嘅價值咧，佢永遠都唔會講嘅。佢淨係會同你講啲好實際，有幾多錢就係股票有幾多錢啊，金融地產可以幫你整到幾多錢啊。但係呢啲譬如嗰啲文化價值嘅嘢啊，譬如你可能你整個， 其實呢啲最主要都唔係好關我哋事咯。 嚇、啊，係啊。 最主要都不是很 關於你 這些常百姓的事， 講金融地產又賺了多少錢，然後我們怎樣搞會損失了多少錢，講來講去立法會拉布損失了多少公帑，沒了多少罐午餐肉，但永遠都不會跟你說塞車這些呢，政府因為政府不搞好它，所以它搞到它塞車， 然後還有環保啊，之後還有一些街道衛生啊， 跟 那些規劃它從來都不講， 還有那些什麼藝術活動啊怎樣， 即我想說 我們香港人整個人生不是只是它那些股票咯，關我春事咩？屌，我係個好多嘢堆砌，咩興趣活動啊，咩交通啊，咩食嘢啊，嗰啲堆砌我成個生活噶嘛。 啊、 所以他哋股票那些關我屌事咩？ 同埋佢係你可以咁講啊。所以其實我哋啱啱咪講嘅，咪話其實所以 都唔係我人生嘅一部分嚟。 佢國際大都會依、這個嗰、那個所謂根本其實係完全係唔合格。即係你老實講，你除咗你金融同埋， 即係要嚟一個判斷題，你是否認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是啊，其實通識應該要， 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香港是一個 國際 大 都 會？ 其實我覺得通識 一定被人插死，一定被人插死， 未必，我覺得未必會被人插死，因為是啲人一定會， 其實答過的人已經被人洗了腦了嘛， 他只會很籠統地一定會又是講話咩香港的金是一個金融的中心啊，亞洲四小龍啊跟住然後講話地產業幾咁蓬勃啊，工商冇工業啦，而家商業幾咁蓬勃啊，零售業幾咁蓬勃啊，但係佢永遠都唔會講話跟住後邊嗰啲嘢，即係同你講話 啲咩環保藝術啊， 環保藝術啊， 咩嗰啲咩行山，即係嗰啲叫咩休閒咧、 啊，休閒啊， 休閒設備咩環。 人民生活啦、啊，即係譬如好似講緊話享受個世界啊，點樣譬如嗰啲小朋友有啲咩樂趣啊？跟住，譬如有啲咩休閒啦，好似你啱啱咁講，即係譬如行山啊，而家講緊行山都勁多人嘅，即係我唔即係 都多人行山，我都最近都中意啊。 越嚟越多人，根本係已經多人到已經係即係點講，係已經多人到黐曬線啊！你明唔明啊？ 係咩？你又知？你有去咩？ 梗係啦，你試下你假日嘅時候有，我又你試下你假日嘅時候去行嗰啲熱門嘅山，排隊上山嘅喎。你整條路是要排住一個一個咁樣跟行上去的，你去到一個郊區啦，講緊話你去到一個郊區，但係 就係想冇人， 就係想冇人啫嘛。但係佢講緊話你要排隊上山嘅，你係同你喺同你平時喺樓下咁樣嘅人數係差唔多嘅，夠膽死係。所以你見到根本係多人到點樣，但係真係好似係完全係冇諗過呢個問題咁樣，係冇呢啲嘢喎。佢而家仲講緊話，仲要削減啲郊野公園去起樓喎。 佢之前咧都 ban 咗啦。 即係好，就佢講緊好多呢啲咁樣，所以仲話講話啲咩國際大都會慳啲啦？你邊一忽國際大都會啫？老實講，你根本住得喺度，我覺得你住得喺度，唔係個人唔係稍微淨係得個錢嘅價值嘅人。你都不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咯、 啊、 因為老實說你只是一個大學，我逐個數，我現在逐個數出來，你大學非本地學生大部分都是大陸人來的，夠膽死可以佔了好像不知佔了六七成七成 over 一半、啊、 是 over 一半是大陸人來的，這樣跟我說叫國際，跟住我講你交通規劃啦，完全係垃圾。老實講，即係啱啱講咗咁多，唔再講啦。環保又係完全係垃圾嚟嘅。你見到根本係冇環保工業呢樣嘢嘅，嗰啲回收業嗰啲係完全係。 其實我有時懷疑佢哋回收咗之後啲垃圾去咗邊啊？唔係，即係嗰啲回收嘅用品。我諗最後，我記得好似有話有一個係 處理不到，跟住最後都是送去堆填區。 係根本係冇。 其實你分類嚟係嘥氣。 係係冇回收到嘅，好想。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根本係完全唔得嘅。但係 咩？香港係冇唔知乜乜廠去負責處理呢個玻璃定唔知塑膠，最後係一起去咗堆填區。 冇辦法。不過今日時間差不多了，下次如果有機會講下環保呢啲咁嘅嘢咧，咁啊， 我哋由交通講咗環保嘅點解？ 下次啦，咁啊，下次再講啦，好啦，拜拜。 拜拜。